轻返笑着抱怨，冥冥中当中注定你福或贫，是错永不对，真永是真，任你怎说安守我本分，始终相信沉默小金，是非有公理，誓愿忘翻别人，遇上冷风雨又太认真，自信满心里又领会讽刺与质问，笑骂由人洒脱地做人，少年人洒脱地做人，继续行洒脱地。 也许生死之间也是共。 我还记得那个夏天，爸爸的后背，露天的老电影。 回来吧，回来我们一起工作。 我还记得绿皮车的轰鸣，告别的人群，你转过身去的背影。我还记得他的第一声啼哭，你眼角的泪珠和嘴角的微笑。 我们在时光上行走，我们在音乐里回首， 和你聆听最美时光。 最美时光，今天我们继续盘点的是影响华语乐坛的三十个人，他们的故事，他们的歌。这个人是张国荣。黄沾曾经说，和张国荣合作，你会觉得永远都是放心的，因为一首原来很普通的歌由他演唱，这首歌忽然间就会变得非常的特别。比如说《无心睡眠》，歌词其实很一般，但是张国荣唱过之后，就有一种锦上添花的感觉。有些歌也只有张国荣唱才有他独特的味道，比如说《明星》，当你见到天上星星，可会想起我，当你记起当年的往事，你又会如何。这首歌叶德娴曾经唱过，刘德华、郭富城也曾经唱过，但是我觉得张国荣的版本听着最有韵味。 想你我，可又记得当年我的脸，曾为你更悲声声笑得多。当你记起当年我事，你又会如何？可会轻轻凄然叹？怀念我在你心中照耀过，我像那银河星星，让你默默爱过，更要那悠悠光辉，为你而狂闯。当你光明星星，请你想想起我。当你见到星河灿烂，求你在心中记住我。怀念我在你心中照耀过，我像那银河星星，让你默默爱过，更让那悠悠光辉为你而共闯。光明星星，请你想

风霜把泪深藏，茫茫天涯走遍，寂寞心酸。悠悠时光流转，再没有青春能换沧桑，默默擦肩而去，也已阑珊。人生如平，聚散无常，何须朝朝暮暮盼望？燕子回时，远别来无恙，他相思比梦还长。人海浮沉，随波逐浪，各自风风雨雨几番。别问归航，把秋水望穿，他相思比梦还长。人生如平，聚散无常，何须朝朝暮暮盼望？燕子回时，远别来无恙，他相思比梦还长。人海浮沉，随波逐浪，各自风风雨雨几番。别问归航，把秋水望穿，他相思比梦还长。 Call

周杰伦的妈妈是费玉清的粉丝，所以才促成了这样一次跨界的合作。倒不用说谁的音乐更好些，因为这本就是两种不同的融合，他们所促成的一种奇妙的体验。费玉清从小生唱成了费叔叔，但是他却一直在唱歌。接下来这首歌就是在中国好歌曲的舞台上两代玉面小生的合作，霍尊和费玉清，圈珠帘。 亲爱的，我车已经停在你公司楼下喽。 停车不熄火，你在享受，他人却在难受。停下车，熄熄火，低碳绿色好生活。 2秒钟。你可以做什么？